8月11号星期五嘅骚动音乐乱。 耶、yeah, 终于嚟到星期五啦。咁啊预告一下我哋今日6点钟将会有全程点歌大行动。今日点歌呢个对象呢就由波盛去 提议。因为我就係呢种人啦啱啱今朝先至做完啫。 我完全感受到嗰种 我唔係今朝 ,sorry, 今日全日都系。 OK, 你个死线好长啊。因为我哋嘅点歌对象就係呢个死线战士 Deadline Fighter。 係我諗啊大家读书嘅时候开始啊已经系做緊呢个角色㗎啦。我深信 整个人生可能都系用呢个身份。 我只能够话系有主动同被动之分嘅。 係。 係啦。主动呢就系嗰啲即系拖延症嗰啲啦未到 deadline 前呢都唔会做住嗰啲。被动嘅就系咩呢工作量多到根本你只能够去追住个死线不断去交。可能你今日做緊嘅嘢做做下星期五临收工前老板行埋嚟拍你个膊头。喂阿斌仔啊 帮帮忙 系搞搞佢今日收工前搞埋佢咁就可以过个好嘅开心嘅 VN 喎。讲到开心啦就无端端收工前就多咗一个 task, 呢就叫被逼嘅。死线嘅战士啦， 深信你都系想暗示你自己系呢一种被逼被动嘅死线。 唔系啊，我系主动噶。 哦，系咩？ Okay, 我系主动噶。 吓，咁啊，一阵六点钟就会听到，即系我同波神会点歌俾呢个嘅死线战士，咁大家都可以同你分享一下啦。 系啦， 咁 当然啊，有阵时点解会变成即系呢个死线战士？啱啱你都讲啦，即系我都讲啦，话有啲有阵时被动嘅，那个被动咧未必就系即系增加咗你的工作量令到咩，而系你突然之间喺工作以外嘅范畴出现咗一啲有趣嘅事情要你解决， 一啲意外系嘛？ 系啦， 意料之外。 最简单即系最近屋企电视坏咗，咁、 oh. 跟住咧我一路就即系半主动。半被动啦，咁总之就系啦。那个主要就因为又系拖啦，阿爸阿妈就要拣电视款啦，你睇下冇咩意见啦。咁啊，阿爸好中意睇呢啲嘅，都系我都系 你都好中意睇呢啲噶， 我都遗传咗佢嘅。咁诶，佢亦都系会又系开晒成个 Excel 表啦 ，mark 晒几个唔同嘅型号，有晒有 X 族同 Y 族嘅，系啦嗱 X 族 专业 ，X 族系打横啊嘛，系啦 ，X 族咧就有唔同牌子、唔同型号写好晒喺度，其实等于系啦 ，Y 族咧就系有 价钱、 像素、 功能、 型号、功能，有冇咩HDMI 系 2.0 定 2.1？ 跟住即系有冇得上网？系唔系 Smart TV？ 即系诸如此类嗰啲啦。 专业嘅，即系基本上呢件事， 等于你平时上网揾攻略嗰啲2023电视推荐，咁人啲人整图表，佢就系整图表嗰啲人啦。 OK， 佢就系整嗰啲图表人啦。系啦， 细伯可以将呢份图表卖出去喎，直头。 系啊，咁啊，佢又中意做呢啲嘅。咁啊，经过一轮嘅 research 之后咧，其实佢已经早几日锁定咗一个电视，就啊谂住买呢部，咁啊问埋我堂妹你有冇咩特别意见啦？如果冇嘅话咧，咁我哋就 book 取埋啦。咁跟住我就话不如等我 research 下先。咁系啦，即系因为我唔知个 research 咗几多，佢亦都冇提供资讯啊嘛。 你系衰嘅，人哋一早讲一早问嘅时候，你又唔俾意见，人哋拣好咗，你又走嚟插手。 我唔系冇反应，而系佢问其实佢自己 research 咗一段时间，拣咗一部出嚟，再问我哋意见，咁我哋就话再 research 下先，唔好咁冲动住。因为我嘅概念咧，买一部电视咧，都系同买一部电脑啊嗰啲一样咧，你预佢用好多年嘅，即系我而家屋企呢部电视都用咗好多年，咁我觉得咧。Okay.即系谂一谂清楚，我觉得要倾一倾就系系成个 family 大家讲下哦，咁呢部电视大家个功能用嘅 点， 咁样可以切合到最适合嘅一部电视咁啦，系啦，咁所以我就话 research 下先，咁呢个我需嘅就系嗰个所谓嘅 research 一路拖啦，咁 你又系 deadline fighter 嚟，系啦，咁我初头因为其实初头我唔知屋企电视坏咗嘅，佢就话想换电视，咁我就咁 research 下先咯，咁我话咩月尾有啲咩电脑资讯节嗰啲咧，嗰啲有优惠啊，到时你睇下啦，咁佢话等。到啦，我话做咩事电视坏咗咩？佢话系，咁我先知哦，原来坏咗，咁冇办法啦。跟住就你就知道，即系两老平时喺屋企就冇电视睇，就即刻换啦，即系嗰啲啦，咁啊，完全明白嘅。 系 即系我部电话突然之间坏咗，你都世界末日一样啫嘛。 冇错， 咁于是乎，咁我 research 下我就答你啦。咁但系即系喺个咁你未到 weekend 嘅时候，你都即系真系时间比较紧绝啦。跟住之后去到今朝我瞓翻一觉，阿爸行入嚟， 坏无可坏啦，已经 阿仔。你一人间有冇少时间？不如你同我过去观塘个商场嗰度帮手签一签卡啦咁。跟住我做咩啊？因为得嗰张信用卡有优惠，全屋得你有嗰张信用卡啦。咁我话但系我今日个时间真系好赶急，真系搞唔到。我系咪一定要今日先咁啊？跟住佢话 即係壞啦，快啲啦！即係又唔知要等幾耐啊！我你等一等啦，咁我聽下咁啊， 睇雪花喺屋企真係啊！ 咁啊，我又睇個電視，佢嗰種咧又唔係完全雪花嘅，佢、只不過咧係個電視嘅下半部分，佢會 copy 咗喺上面有個殘影 overlay 咗咁樣 哇，都好難睇啦！ 基本上你睇唔到，睇唔到啦，其實睇唔到噶啦，係啦。咁跟住，但係咁我醒咗之後，我就問佢話諗住買啊！佢自己 send 咗資料出嚟咧，就 send 咗就，哎，我想買呢一部，你睇下，因為佢話有冇得網上訂，咁如果可以網上做都唔使親身去，咁啊網上撳掣俾碌卡咪得咯， 送貨過嚟啦咁樣。 跟住我就見到點解今日 send 出嚟嗰部電視嘅型號同牌子，同早幾日嗰部係完全唔同嘅咧，即係佢唔係同一個牌子嘅唔同 line， 佢完全係另一個牌子。 OK， 跟住我就問佢。點解自願咗嘅咁好奇啦？因為嗰日已經即係差唔多博取 啦 嘛，好冇啊？因為咧，我再 research 下，同埋咧，同一啲即係平日一齊玩啲朋友有傾開，咁問下佢哋屋企用咩電視嘅牌子啊？同埋當中有一個直情uncle 好似係做 啲電器鋪嘅， 唔係電器鋪，但係佢類似係做啲電子相關嘅行業咁樣，即係都有一啲 認知嘅， 係啦，話可能某一啲嘅牌子可能會好啲嘅咁，所以咧就轉咗啦咁樣。咁其實喺我同佢有呢個嘅對話之前咧，我將床度俾佢叫醒咗咧，我都上網揾下佢想買嗰部機，揾下之後，我就本身好忙碌，最後其實你都會變咗係我好啦，我都 research 下啦。咁但係當個 research 咧就冇咁仔細嘅，即係我平時其實我都會好似我老豆咁咧，開一個表啦，因為你唔記得噶嘛啲嘢。 攻略咁樣啊，真 係。其實係會嘅。咁但係而家今朝我只係做一個好淺層初步嘅 research， 跟住我就發現。我谂，因为太多年冇去买电视啦，我而家对于电视嗰啲做咩咧？做咩咁嘅？系啊，即系好多啊，同埋一个牌子之下，其实佢有好多唔同嘅 line 噶嘛。其实唔同嘅 line 佢系有佢嘅特色，即系佢主攻嘅功能。咁所以我就问我爸就话，其实咁你转呢一部呢个牌子，我明啦。咁转呢个型号呢条 line 佢冇咩特别嘅 selling point 咁，佢咩 selling point 啫咁即系我你每一条 line 佢有啲 brand 嘅名嘛，系啊，即系佢都有个 selling point， 即系譬如 吸引到你， 即 系 个品牌香港电台第二台，咁香港电台第二台有唔同嘅节目，咁唔同节目佢一条 line 佢有一个 selling point， 佢主打咩，咁你都要讲嘅嘢系咩啦，跟住我冇咁咁咪电视咯， 睇到咯， 唔系啊，你唔系净系比较嗰个价钱、个像素、个尺寸。同牌子，你仲有佢而家電視好多噶咁樣，即係我話舉個例，我上網 research 咗有啲會講話，如果你屋企係有西斜嘅時候買某啲電視，你要留意啦咁。 嚇！真係噶， 而佢因 咁講究嘅咩？ 因為呢一樣嘢係提醒咗我，因為就係我屋企而家呢部電視其實係有呢個問題。咁呢部電視買咗好多年啦，技術即係有進步啦，但係嗰個問題就係日光日白西斜。照入嚟日头睇电视咧， 反光 得好劲，而系你唔系好睇到个电视，你要落窗帘。但系其实而家有一啲电视嘅技术咧，其实佢进步到系可以尝试帮你解决呢个问题。 O K， 咁所以我就话，即系电视唔同 line， 佢有唔同嘅 target。咁所以我哋如果而家面对一啲咩问题，譬如我屋企有呢、這个，佢话佢都话系啊，咁咪落窗帘咯。咁如果有一个技术嘅电视。解決到呢個問題， 你咪唔使落窗 簾。咁我哋係咪可以 research 下揾呢一種電視咧？咁咧 麻煩嘅，個電視又唔係你睇，關你咩事？ 但係就係令到佢哋點樣嘛？譬如屋企晾咗衫咁樣，咁睇個電視啊反光又辛苦啦。咁 嘅同意嘅， 係啦。咁係啦，跟住佢都問係，咁我嘗試解俾佢聽，我話嗱有啲電視專攻打機，咁個電視主要你同媽咪用，你哋唔打機，咁唔使睇呢啲啦。有啲電視咧專攻係睇戲嘅，咁可能啱你哋喎。 或者串流平台嘅。 係啦，咁有啲電視係專攻咩咧？個畫質像素好正嘅咁，但係嗰啲會貴啲，你唔使去到咁高，咁可以放低咯。同埋最主要係佢哋嗰啲而家有分嘅，即係我平時以前咪 LCD LED 啦， 係啊， 而家分OLED、QLED、Mini LED。我見到之後，其實我大概都有啲認知嘅，不如我會知道 我有見過咯，唔知係乜咯。 係啦，你會有見過，但係你平時如果你唔係要買電視，你生活上冇咁需要，你唔會走去研究噶嘛。係 啊 係 啊， 呢啲技術嘅 term， 咁我大概都知。嗰、那個大概的原理啦，即係譬如 OLED 啲咁，我知係好靚。咁佢大概的原理咩？即係佢話喺個電視嘅熒幕上面咧，佢每一個像素好似變咗一粒燈膽、一個燈泡咁樣。咁、 okay. 所以啲嘢做到可以好細緻。 哦， 佢每一粒發光咁啲嘢就好 sharp 啦，啲色 都係佢講嘅啫。 係，你講得好啱，就好似啊啲 sales 啊，係啊，佢都係佢講嘅啫。但係佢個技術嘅原理係咁樣。咁但係佢附隨住就係呢一啲係靚啲嘅色、會貴少少，但係佢可能會容易壞啦。即、 okay. 例如我最正咧，我 見過有一種講法啦，呢個即係一啲 review 啦，啲一啲評論家講啦， 評測啊， 就係話如果你屋企咧係主要老人家，成日都會睇一啲資訊嘅節目，尤其啊，佢講緊咧嗰啲咩新聞台嗰啲咧，成日喺屋企播住嗰啲咧，佢哋就話咧一啲譬如 OLED 呢種電視咧，未必適合啦。個原因係咩咧？就因為下面咪會長期個走馬燈嘅， 係啊係啊係啊， 跟住OLED 呢種電視嗰個技術咧，話係會容易有嗰種有種烙印喺度啊。即你老婆喺度，有種人喺度 笑話真係， 因為佢長期 keep 住。但如果話攞嚟睇電影咧，不斷好多變化咧，就還好嘅。 OK， 咁呢一個就係、是、嗱，呢、這個就因為我睇咗呢一種講法嘅時候，你要花時間再深究，因為呢種講法你要首先諗下講呢個人佢背景佢動機好多噶嘛。咁但係你有咗呢一個説法嘅時候，你就可以有一日你多一個切入點。去查證，然後要決定究竟 OLED 呢種電視啱唔啱你啦嘛？ 咁你覺得最後係啱唔啱？ 我未 research 曬，但起碼我會知道 OLED 呢種技術 就會有咁嘅缺點喺度啦。 係啦，咁首先因為屋企唔係成日要睇嗰種即係資訊性走馬燈節目冇影響，但係價錢太貴，其實已經飛走咗啦。因為我大概知阿爸不著係點啦。係，咁但係就係你會見到好多嘅説法，你要逐一求證，所以點解 research 嘅時間呢是需要一段嘅，同埋你買一個電視，你真係玩好耐咧。 你真係好講究喎、啊！我冇啊，我買電視就係睇好簡單嘅咋，咩牌子係唔係 Smart TV 個尺寸啱唔啱，價錢啱唔啱，完。 係啊，你咪同我老豆一樣。你比我老豆更唔 care 系，都系咁用嘅啫。 唔系，但系可能好衰嘅，我好中意嗰种过程啊，即系好中意睇攻略嗰种过程。 同埋好似用一个差唔多嘅价钱买到最啱自己嘅嘢，嗰个感觉系好爽嘅。 好唔想咧，买咗翻嚟之后，跟住你唔啱、啊， 或者会后悔。 因为呢啲用好耐嘅嘢，你见我买电脑之前都睇好耐啦。 我曾经试过做错最错嘅嘢就系乜嘢咧？就系、是、曾经坏电视咁啊，好急想即系部只猫打爆咗部电视，跟住好急落楼下求其买部电视顶住先啦，谂住咁。咁嗰阵时系用开啲 smart TV 嘅，咁啊即系好容易即系睇到啲串流平台，好方便啦咁。咁啊，但系嗰日真系求其得滞啦，就买咗另一个牌子嘅。原來就冇睇，即係嗰陣時嗰段時間嗰個牌子仲未有 Smart TV 嘅功能，就睇唔到串流平台，要額外裝個 app 先睇得到咁樣。或者我嗰陣時係要插部 PS 落去，用個 PS 嚟睇嘅咁樣。 所以就有呢啲啦。 係啦，咁跟住我就嘥咗幾千 蚊。係啊，我為地球嘅資源去著想嘛，大家即係諗清楚 research 要多少少一陣間，同埋你 research 多少少咧，你個荷包咧。都会好啲嘅。呢三个英文字母，我觉得完全系适合你啊！买咁多嘢，唔使搞咁多噶啦。I don't care。

内心怎呼叫难堪， 因为怎么去分担， 安抚了伤患， 生活更理想之 间，每日拼命奔跑赶到夜晚， 相信可能是一家， 腾空洒费怎算偷懒，酒楼不想考究，擦破世界宁愿退后，一再招就不可补救，靠远镜距减污垢，呼吸放轻放慢，灵魂宁静里感受，只得我跟我就已足够，身体在感觉这宇宙，闭起眼睛当小休，思想意识半空插翼，远飞出星星，静听内心怎呼叫呐喊， 忧虑及我去分担， 伤感会冲淡， 因为对于我自己来讲呢，我觉得我是一路一步一步这样向前行紧的。不过可能在身边很多朋友会觉得为何奔神你这么懒散的， 上山涉水城内去耕田， 为何你走得这么慢的呢， 卖起爱换有几千只热情，无减退为了留恋，再生一遍，既灿烂的体验，故事里提炼，普通的拥有各种大志，普通的超脱我很乐意，普通的种出细小灵感，刺穿痛苦都手冠军，台上领奖，咬腰变身，同事理想，平淡无畏能随时膨胀， 年带嚟有两首作品，包括有 Frankie E 叶燕婷嘅《懒散》，同埋阿麦周卓莹《超级普通人》。的而且确咧，我觉得自己唔系话行得好慢，不过我想做一个普通啲嘅， 前行吧，带我 一步一步向前行嘅人啫。 类似优美，能奏乐水花歌美。然后又到市镇公园，爬入水管兜两圈，遥控着算意经济。窗边数新发每段路，细路要长高，爬入征途。轨迹留下了开心记号，如提示我别迷路。前来穿梭高楼没障碍，欣赏风景的变改。哦哦，叮叮声在我回来，所有关怀及盼待就在大兴的门外。这些光阴里每站亦是有爱，都身去再次相约，完课后 K 歌高唱，大时大节庆至高涨，蝴蝶欢笑计未唱，快乐无穷扩张。当一些转变免不了，细路已长高，行入中年。如像记忆里门铃，回去后发现，哦，痛快会大笑，呼，燥了会大叫，呼，泄气会大喊，呼，坐叮叮沉睡，过去已渐变，呼，你我也渐变，啊哈，回望昨日。叮叮声与我前来，穿梭高楼没障碍，欣赏风景的变改。哦哦，叮叮声在我回来，所有关怀及盼待就在大兴的门外。就是多次叮叮声与你前来，穿梭高楼没障碍，日日在开心时代。在你回来，所有关怀及盼待就活在这生死真爱，愿身边一切往后亦是有爱。 薛德勇西北铁道物语，我就是正正是那种想向住个希望前行，但不想太快将那个希望拿到手，逐啲逐啲满足自己呢一啲嘅小愿望。 突然会粒碎碎念想，散发曾有的不碎天真，就似望向天气氛，阳光明了或金色一片云，爱太阳那光线光临，怀抱抱枕暖，无限耀眼，愿意为海风天上执着，用最真的发觉情绪起伏会长，情话语牵引，雷电暴雨并发令身体都太绷紧，学会即使熟透也感恩。

周文乐，年轻的茶餐厅的老板娘。 每个也很想一举成名，但十万个只剩下十名。 就以摘星去找新星，行以冠军取了胜。冷天争气能得奖，令我能开斗六场，然后我就置身活跃流行榜上。常还未派，但仍在想，这个应付年底轮旋律实力亦有奖。 报告识唱我的歌， 识唱我的歌， 演唱会变更加莽撞， 什么歌也都好播， 还要开气令我亲我，个个都唱我的歌， 个个都唱我的歌， 连鞋着演戏擦出花火， 然而 问我 音乐才会活出我， 无奈用数字 才是竞争过 同人家界定我。 每次放假也很想悠长，但后浪却等候在战场。 就以吃鸡去争金奖， 无法退也只有上。 记者跟我犯得狠，没有记者更黑人，缠着我等更加害怕，无人访问，仍难任性，仍然独身， 很想计划人生，未来实在令你伤心，个个识唱我的歌。 他们都有他们的目标，一来在那里追紧，但是有古巨基加上新世代群星，包括有吴宝琪、张曼莎、Lollytalk、Aiden 红座星、Andy、黎展峰、Manson Vibes、张俊桥、顾定轩、Strays、何佩、刘君东、王建文、Jamie、张天荣、谷文、黎启峰、陈天傲、Michael C、卢亚、Triple G 和 Rambo 的这首《圣战》。 烦恼全部一扫而空。 斌臣，你话而家点啊？ 吓咩点啊？ 我话而家点啊？ 我问啊，点咩啊？ 咩点啊？ 点歌咯！ 骚动音乐全城点歌大行动，每一集我哋都会拣选一位对象点歌俾佢哋。如果你都有说话或者歌曲想送俾呢一位点歌对象，可以上我哋骚动音乐嘅 Facebook 同埋 IG 留言俾我哋啦。 咁而家点啊？ 星期五嘅六点钟新闻翻嚟之后啦，全城点歌大行动 啦。冇错，我哋今日点歌嘅对象咧，应该啱啱大家已经好感受到啊，就系、是、死线战士 Deadline Fighter、 yeah.。 我哋未去到最后一刻，我哋都系唔会开麦。 知唔知点解啊？我哋讲啲好好听嘅嘢咯。 冇错， 而嗰啲嘢喺度讲唔到俾大家听。系啦。 咁啊，今日我哋即系对于呢个 Deadline Fighter 咧，就都有感而发嘅，因为深信每个人都经历过、這個， 或者经历紧啦， 经历紧呢一个嘅时刻。噶啦，咁啊，波城应该系最近都经历好多次添啦，佢都话紧， 啱啱先经历完啫嘛， 系嘛， 十分钟之前， 十分钟，我以为系讲紧琴晚啦，原来系十分钟， 十分钟之前经历咗一次啦，个零钟之前经历咗一次啦， 可能每个人咧、啊，每个打工仔咧，一日都要经历几次， 我话你听，两个钟后都会经历一次，因为啱啱要。即系要出去交嗰啲嘢啦，佢八点前要交啦，一阵完咗节目先去处理埋。 加油啊！ 好多 deadline 啦， 加油啊！ 大家加油啊！ fighting 战士系啦，咁啊， 大家可以即系留言话俾我哋听啦，你自己系唔系，或者身边有冇啲咁嘅人啦？系啦，咁啊可以话俾我听，有啲咩嘢想同佢讲啊，拣首咩歌俾佢听？系啦，咁我两个准备咗听啊，听下你歌先啦。 冇错， 嚟， 亲爱嘅 deadline fighter。你好啊，仲咁得闲听收音机啊？定系你习惯一路做嘢一路要有啲声先得嘅咧？你知唔知道有外国嘅科学杂志发现，原来声音对人嘅工作效率咧，的确系有影响嘅。不过有好处亦都有坏处啦。例如话最显著嘅影响系，当你听到自己中意嘅音乐嘅时候咧。大脑释放的多巴胺可以减轻压力和焦虑，遇上了高压的工作和死线底下，都仍然可以用平常心去面对。不过听些什么先对工作有帮助，其实很讲究的。例如说有一些有歌词的歌呢，反而就会削弱了在工作期间的专注力，因为文字性越高的内容就越容易干扰到工作表现的了。所以如果你有好认真咁听紧我呢一段说话，证明你都应该系一个 deadline fighter 死线战士嚟噶啦。其实成为一个死线战士真系一啲都唔难噶，唔使考试，亦都唔使接受训练。通常喺几个条件里面，你其中中一样就得噶啦。例如话你有拖延症啦，唔到最后一刻都唔动工嘅，又或者你真系同时有几项任务喺身。所以左做一啲，右做一啲，最后永远都唔知道边样可以搞掂先。又当然啦，可能你系一个好好先生或者好好小姐，每个人行埋嚟揾你帮手，永远都冇话托手争嘅，而自己嘅嘢咧就放到最后。去到最后一刻，唔做唔得，先发现原来自己都唔系万能嘅。 不过啊，对于以上所讲嘅任何一种死线战士，其实我都好佩服噶，因为所谓嘅死线战士，就系拖到最后一刻都总系有方法喺限期之前完成到工作嘅人。用另一个层面睇啊，呢个其实系一个好劲嘅技能嚟噶。所以我要送一首 Dear Jane 嘅时间管理大师俾你哋，要做最后一个，压轴一个，不交行货，呢种精神都几代表到香港嘅打工仔噶。仲有好多死线要讲嘅，奔神场。 随意中，明天的不要来信我，随心天写这是我跟我的两个星座，而追逼很有人了吗，要做最后一个，压轴一个，不够看货，无穷潜质的一个，而这半个智能的我，与你像单结恋，半天再去覆过留言，预备到先终线终点，继续放心看好我怎操纵时间，困境也可单臂力挽，要令你看眼，能多的有我随意冲，明天的不要来催我，随心编写尽情我跟我的两个星座，犯错，我有我差解经过，抱歉的族人像我没有办法出色太多，草草你就能办妥，能力是动脑就可、哦、应付过到马上轻可、哦哦随意冲，明天的不要留催我，随心编写尽情我跟我的两个星座，而追逼很有人了吗，要做最后一个，压轴一个，不够看货，无穷潜质的一个，奇迹般都是人的我， 其实呢做 deadline fighter 又有咩好怕喎，最紧要赶到嗰条死线你就係赢家啦。 fight 得赢啦。 冇错，咁啊有 DJ 嘅时间管理大师、啊。 好好啊，呢几个字真 好正面啊。 好正面啊，係啊。好啦，睇下我呢个 deadline fighter 又写啲咩。 亲爱嘅 deadline fighter, 你哋好啊。唔知你哋做咗 deadline fighter 几多年呢？我谂我就做咗十几年啦，而呢一切咧都系由大学嗰阵时开始嘅。嗱，回带多少少先，其实以前小学或者中学嘅我都未系咁噶，因为嗰阵时啲功课唔使谂咁多嘛，都系抄下嘢、背下嘢， 坐低几个钟头就一定搞得掂噶啦。所以以前咧，我系行先苦后甜制嘅，咩意思呢？即系每一日都系嗱嗱声清晒啲功课先，去到星期六日晨早瞓醒做晒嗰一个周末周日要做嘅功课，咁之后所有时间就攞去玩，无后顾之忧啊嘛。只不过去到大学之后，你会发现做一份论文，做一份功课，由谂题目、资料搜集，去到整合，已经有好多前期功夫噶啦。跟住先至去到真系落手做，嗰、那个工作嘅战线拉长咗咁多，自然冇得好似以前咁样速战速决啦。当你要时间谂，又真系有时间俾你谂，就会自然搞好耐噶啦。久而久之，嗰啲拖延症咪出嚟咯。因为当你临急抱佛脚之后，而又成功过一次，你就会开始摸到自己嘅极限喺边度。去到下一次，你就唔会咁早开始做噶啦。而到咗而家，我发现其实做 deadline fighter 咧，都有佢好嘅地方噶。嗱，攞翻写一篇论文为例啊，如果你一个星期后先交，可能头四日都用咗嚟谂同埋资料搜集，谂到个题目都好，又会摊下啦，再睇定啲先，因为你知道仲有时间可以慢慢搞嘛。但系如果两日后就要交咧，你呢一刻坐低谂到咩题目，就唔会犹豫，即刻落手开工做噶啦，因为你知道时间无多嘛。所以咁样比较之下，就会发现其实做 deadline fighter 效率可能仲好咗噶。仲有一样变态嘅嘢咧，唔知咁多位 deadline fighter 会唔会同我一样？就系、是、有阵时其实会好享受嗰种压力嘅，望住个 deadline 越嚟越近，时间无多之下，个人会变得好清醒，做嘢速度又会快咗。然之后最后喺咁紧急嘅情况之下，又竟然俾你成功达阵，嗰种感觉，嗰种成功感系真系几爽嘅。因为你发现自己可以将一啲看似唔可能完成嘅任务完成得到嘛，所以我而家人生嘅座右铭就系我近期偶像嚟自《黑色五叶草》呢套动画入面黑色布牛团团长夜见界大嘅口头禅。今日就将呢句说话送俾咁多位 deadline fighter 啦， 依家就喺度同我超越极限啦！ 依封信都系喺 deadline 前啱啱剪起嘅波成上。 Stay up at the night, schedule so tight, about to catch a flight. Flying like a Jesus, got some caviar on the last bite. See me on the news, seeing something new. All I know is how to keep my cool, never overdue. Shouldn't interrupt tea time with my wife. Mind your business and be kind. Nothing to prove, I'm the best in my zone. They got nothing to lose, I keep tracking milestones. Look how I ball like Katie and Sonic, so smooth like criminal tactics of murder. It's all about my own. So the show just too casual.Is it made of fiction or dope? Heard they call me gold. Eating all them cheese, just a man with a soul. Be humble and no places you belong to. I'm on a chico, 男人在想起了 Back then是谁又搭上流行歌的顺风车 R.I.P. Could have been me, could be you If you don't move, now being rude If we ain't new, you'll do for Susan, no but you Whoa, the bros not gonna thank you for trying hard have to be so proud, cause you've been trying to hard. Bro, why you flexing? Where you getting that from? We ain't even paid the bill. Fucking need about you. We need a couple milestones, but is it good enough? Touch you? I don't think so. We're ready to blow up. So tell your daughter, oh, daughter, pizza, daddy's home. Dream big, lay low. Dream big, lay low. Dream big, lay low. Dream big, lay low. Me and my brother, we headline in Coachella. Me and my brother, we headline in Coachella. I wanna be someone you're looking up to. I wanna be someone that you keep your crown. I wanna turn into someone that you love. Forget your loss. Remember you keep moving on to end of dawn. You'll take as much as the steps you want. You'll become someone you want. Text you blow it up all phone. Bring for myself on airplane or next to my skull. Yeah, I'm the prophet. Make profits, we harvest, you know. Go on and on and on. 佢呢首都維超越極限，係咁轉段落啊 ！Golden Friend featuring The Crane 嘅 First Class 嘅，係 啦。咁啊，今日點唱方面咧，我覺得有一個揀得幾好嘅，因為佢揀咗呢個公石良同埋岑靈兒嘅5:59 PM 呢首歌嘅心聲咧，喺曬個歌詞嗰度啦。 佢話除非係工作狂哦、啊。另一個 comment 都有趣，大家都可以睇下，即、就、係、是、一個應該係一個老闆嘅角度。佢話啲 Dana Freighter 成日以為自己真係搞得掂啲嘢咧，有時求其講咧，佢蒙混過關，真係要好好改一下啲習慣啊！而家已经六点半啦，唔知道你俾人放走咗未咧？如果你都仲未走得，仲要开 OT 继续做嘅话，咁啊继续听晚嘅 Eating Friday Mix， 呢个公社良同埋岑靈兒嘅呢首歌叫做5:59 PM。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公布，本港第二季实质本地生产总值按年增长1.5%，同早前预估数字一样。政府修订本港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到介乎4%至5%。政府經濟顧問梁永勝話：在訪港旅遊業和私人消費帶動之下，香港經濟第二季繼續復甦，但是復甦勢頭在上一季強勁反彈的基礎上有所緩和。另一方面，外部貨物需求疲弱，整體貨物出口第二季按年進一步實質急挫15.2%，輸往內地、美國和歐盟的出口急跌，但是服務輸出繼續顯著增長22.9%。一個早產嬰兒六月在威爾斯醫院輸注強心藥物期間，輸注管的活塞沒有開啟，嬰兒其後死亡。院方成立根源分析委員會調查，委員會主席霍泰輝說，調查發現當危重嬰兒連接多條藥物輸注管、儀器和三路活塞進行急救，期間被大量醫療設備和保溫箱包圍，負責換藥的護士有疏忽，对关闭的三路活山视而不见，存在无视盲点，形容事件罕见。委员会建议医管局应该检视现有指引，加入手足检查，检视输液管的畅通性。另外又要加入 檢查輸液管暢通性的要求，亦都提醒醫護輸注儀器阻塞警示的局限性，同儀器供應商探討相關改進方案。澳門行政長官何一成說，不會亦都不適宜再有普惠性經濟支援計劃，但是認同公務員需要加薪。何一成出席立法會答問大會，他說因為涉及龐大公帑開支，而且整體澳門居民存款有近6800多億，他認為不應該再有普惠性支援。至於社會上仍然有經濟困難個案或者弱勢群體，何一成說相信以澳門現有機制可以支援有需要的人。他又說個人不抗拒，亦都認為公務員在動身多年之後需要加薪，會按機制去決定加幅，在兩個月前已經交由薪酬評議會討論。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日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仍然有大骤雨和雷暴，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坚拿道东去跑马地方向近住耀华街有架坏车阻路，部分嘅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龙尾排到去东区走廊近住维园落桥位。另外，西隧港岛出口通往干诺道西去湾仔方向嘅支路有架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车多。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中环广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尖沙咀方向两边佛光街桥底，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排到去映月台。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is my life.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大家去染发最想咧就系个染完头发嘅颜色可以持久啲，究竟有啲咩方法可以做呢？ 最想我哋嘅发色保持得最耐咧，其实你嘅头发发色一定要系好咯，上色啊或者系一啲漂头啊之前，其实最主要护理上面一定要做翻足先嘅，不论系可能我哋做之前啦，个发质首先一定要好翻，然后先再去选择漂头嘅。 要知道多啲发型贴士，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在熱帶氣旋、暴雨或極端情況下，雇主和雇員應預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復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為在惡劣天氣下仍必須當值的雇員作妥善安排。雇主亦應體諒和彈性處理，確保雇員的權益和安全。詳情請瀏覽 labour.gov.hk 參閱有關工作守則。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痛就由佢痛，感受痛。 痛得怎么要命？我不知怎说明，心于心愿里，骑着木马转，沉默也冷静，最悲哀不过无声。我不知怎去全世界。 声完奖之后 ，Clara 有经历过压力、迷茫嘅时候嘅，而呢首歌嘅诞生就系想鼓励同样面对紧呢啲状态嘅人，提醒佢哋唔使怪责同埋逼自己去面对。 再亦不得要窒息，也不知怎叫停。 作曲冯咏琪，填词 Oscar， 编曲苏道哲 ，Jerifa Jung， 监制苏道哲、冯咏琪。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Cloud》云浩影《无以名状的痛》。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Sons and a generation, so long, young girl. This is the place where we feel emotions. So soon, naked, so long, we got to see. Thinking, say, and sing, say, shall I take a seat? So long. Hello, and welcome to the Electronic Dance Music Generator. Please select the genre. For Electro House, press 1. For Drum and Bass, press 2. For Headbanging Dubstep, press 3. You have selected. Your new song is now being created. Here we go! 来到今个星期 EDM Friday Mix 和大家重温一下。重温啲咩呢，就是刚刚早前在户外演出当中呢重新录制了当中一些段落给大家感受一下。因为当时演出的时间也都是好像一些黄昏的时候，一个都几多后作品是当中一个 DJ set。在大家咁多位 Deadline Fighter 可能仲赶紧工的时候听住呢一个 DJ set,DJ Max 超住一起过啦。听这一首叫 Move Your Body 啦，来自 Marshall Jefferson 的一首80年代的 House Music， 被人称为 House Music 的 Anthem 的，而这个版本也是后来所做的 Remix 的。 The beat is what the rhyme is to party is hot. Get deep roots and show them what you got. Nobody's watching, they doing their own thing. So get with it and let your body swing. Left to right, the swing in the center. Move your hips the way that you're meant to. 嗰首 Move Your Body Remix 嘅朋友叫 Solado， 跟住呢一首咧叫做 Grandpa's Party， 亦都系一个 remix 嚟嘅。Pick a day, pick a time, pick a session. Party now, then go home with a lesson. I be me, you be you, and be nice. As Baby Bam said, we high on life. Hear the message in the bongos. Let your body feel the way the song goes. Adrenaline's popping, you're stopping with sweat. Your eyeliner's running, that you should forget. Take a trip to the back of your mind. The true party will be easier to find. Take the time to know who you are, then join the party.呢一首 remix 咧嘅朋友系 Love to Love remix， 而啱啱呢一首嘅 Grandpa's Party Love to Love remix 咧，系一种有人称为叫做 Hip House 嘅音乐类型，意思即系 House beat 喺底啦，但系用一个 Hip Hop 嘅演绎方法。可以话是今年其中一首都几大热，很多不同音乐节都有机会听到的作品，也出现了很多不同的 remix。 之前都有在 EDM Friday Mix 那里播过这首，说过很喜欢很洗脑的一首歌，来自 Peggy Go 的这首作品叫 It Goes Like Na Na Na。这首作品的那个吉他 riff 有些人都说好像致敬着一首经典的 trance 作品，有兴趣可以比较一下的。那首 trance 作品就是来自 ATB 的 9PM Till I Come。 听下呢首作品嚟自英国 DJ producer 叫做 Waze， 有佢嘅歌曲歌名叫做 Let Me Love You。呢首嚟自 A Lock 嘅 Deep Down， 其实系将两首旧歌 sample 咗嘅一个 matchup 嚟嘅。而据说呢首歌 featuring Never Do 系因为呢个 matchup 嘅 concept 都系嚟自 Never Do 嘅。而 matchup 咗嘅两首歌咧，包括有 Gypsy Woman 啦，嚟自 Crystal Waters 啊，同埋另一首咧就系叫做 The Bomb 嚟自 Bucket Heads 嘅。 听下呢首个 remix 嚟嘅原版咧 ，Where You Are 嚟自 John Summer， 今年都好多各大场合嘅机会听过，听过唔同 remix 啦。而呢个 Funky 呢个 remix 嚟自 Godfather 嘅 remix 版本。嚟自美国的 producer 叫做 Godfather 啦，佢都开咗一个自己嘅音乐嘅企划，就系、是、一个星期咧就出一首歌，维持咗一年时间。当中有好多唔同嘅歌咧都做咗 remix， 当中就包括咗呢一首 Where You Are 嘅 remix。兴趣嘅话咧都可以 search 下究竟佢最近又拣咗啲咩歌咧。一年听有两首，包括头先上一首嘅 Easy Come Easy Go 啦，以及最后呢首叫 Sabali。